哎呦，哎呦，一定要对，一定要对。 怎么？当真要对？ 当真要对。 果然要对。 嘿嘿，果然要对。 如此，道长告罪了。 行。小儿郎，哎，你养了几个娃娃啊？你给我注意呀，小姑娘，你说话呀？你对不上来了，你说不出话来了，我这招牌打碎。 是，且慢，高门二哥要打破。大儿子出嫁脱火纱， 这这这这这这这。 二哥旁人比我小， 哎呦，这第三个儿子呢？ 第三个儿子不嫌小，道长告罪了。 行。 我 听从，他也不像话了啊。